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伯父李被押回关押他们的地方，他和妻子、女仆、厨师、两个轿夫和两个挑夫全被关在一起。伯父李心情坏透了，他早早地倒头睡去。由于没有床，伯父李只得睡在滑杆上。露西受到了照顾，得到了一张用木板拼成的狭小床，其他人则只能席地而睡。让伯父李惊讶不已的是，负责看守他们的小红军也是和他的仆人、轿夫们一样席地而睡的，而其他的红军战士竟然睡在屋外的空地上。这位叫做小红军的战士看上去只有16、17岁，小小的个头，一脸的稚气，别看他人小，说话的声音却很大，对伯父李他们的口气也很是严厉。几天之后，伯父李从别人的口中得知了小红军的身世。小红军是江西人，家里非常穷，红军到了他们那一代后，父亲便带着他一道参加了红军。2年前，小红军的父亲不幸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小红军和战友们一道安葬了父亲。之后他怀着为父亲报仇的决心，在战斗中异常勇敢，2年下来，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年轻的老战士了。不久前，上级见他作战勇敢，人也机灵，积极觉悟很高，于是便把他调到了军团政治保卫局。伯父李清楚地记得他和小红军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是他刚刚被俘后不久。当他被红军战士押着来到驻地时，红军战士把伯父李交给了小红军。 这是我们俘虏的帝国主义分子，现在我们奉命把他交给你。上级说了，他不同于国民党反动派，他可是比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老财重要的多的帝国主义分子，你可得把他看好了。 小红军似乎有些不高兴，他对那位红军战士说， 同志，我也是个老战士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他看好的。 那位红军战士走后，小红军打量起伯父李来，他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伯父李那高高的身材、高高的大鼻子、蓝色的眼珠，还有一副浓密的大胡子，使得小红军对这位帝国主义分子充满了好奇心。他看着伯父李，嘴里嘟囔着， 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是不是猴子变的？你说什么？ 伯父里没有听懂小红军说的是什么，虽然他能够说中国话，也能听懂中国话，但此时他却听不懂小红军在说什么，因为小红军说的是江西方言。小红军马上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这样说，于是便对伯父里说：“没说什么。”伯父里摇摇头，他还是听不懂小红军的话。几天下来，伯父里对小红军的印象并不好，因为小红军总是用敌视的眼光看着伯父里他们。还有，那就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帝国主义分子的话，令伯父里心里很不高兴。但是伯父里对他又有几分敬佩，这么小的年纪，按理应是父母身边的宠儿，而现在却要和成年人一样在枪林弹雨中与死神搏斗。这天一大早，小红军给伯父里他们送来了饭菜，一小筐米饭和一盒炒白菜。伯父里和妻子一点食欲也没有，但是他们还是艰难地咽下了一些。吃完饭后一会儿，红军在军号声中开始行军了，但是天公却不作美，队伍出发后不久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道路变得泥泞难行，队伍像蜗牛一样前行。伯父里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天气里行走过，更不要说在雨中长途行军，他的心里别有一番滋味，只得在心里默默地念着赞美诗。上午，红军抵达了黄平县旧州分县县府所在地旧州镇，伯父里这才明白红军是要攻打旧州镇。看到红军的到来，旧州的保安队和当地民团惊慌失措，他们强迫城中的青壮年手持木棍和石块上城守卫。旧州城城墙高大厚实，城墙上的每个垛口都布置了专人防守，他们还致电和派人到镇远以及附近的国民党军去求援。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抵达旧州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旧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拂晓时分，红六军团从城东门的报恩寺方向开始攻打旧州城。当红军的机枪响起后，红军战士们悄无声息地迅速爬上城墙，守城的民团团员还在打着瞌睡。听到动静后，一个民团团长朦胧中还想用马刀反抗，却被手疾眼快的红军尖刀班战士一刀砍倒，这名团长当即倒地，其余守城的民团团员吓得四散奔逃。紧接着，红军的机关枪也响了起来，红军尖兵迅速攻入城内，不一会儿，红军就从旧州东南和北三面攻进了旧州城内。城中的部分保安队民团与红军展开激战，仅仅过了半个小时，敌军死伤惨重，残兵仓皇弃城逃跑，旧州落入了红六军团之手。红六军团占领旧州以后，天已大亮，红六军团对民众秋毫无犯，商人照常开门营业。此时红六军团后勤部队在城中各商号按市价采购粮食、药品和其他的军需品，补充长途转战中的消耗。红六军团宣传队也在城内到处张贴标语，对民众们宣传红军的思想。不到一个时辰，旧州大街小巷的墙上到处贴满了红军的标语。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是中国的希望。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 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红六军团攻占旧州后，通过打土豪和购买获得了大量物资和给养，后勤供应得到了自离开江西西征以来最大的改善。在旧州教堂里，曾经接待过伯父李夫妇的海曼牧师一家四口人，他和妻子及两个分别只有3岁和8个月大的孩子，还有一个名叫格雷斯·安布伦的加拿大籍姑娘，也和伯父李夫妇一样成了红六军团的俘虏。在旧州街上的一间房屋内，萧克和吴德峰还有两位保卫局的干部一起商量如何处理这些和伯父李一样被抓获的外国传教士及家属。我们在来旧州的路上抓获了一对瑞士籍的传教士夫妇，进入旧州后又抓获了叫做海曼的一家四口人和一个名叫格雷斯·安布伦的加拿大籍姑娘，还有他们的中国仆人。只是这些传教士中有两个孩子，大的有3岁，小的只有8个月，还在吃奶呢。听到吴德峰这样说，萧克没有说话。吴德峰继续道，昨天抓获的那对瑞士传教士夫妇，我已经让他们分别给瑞士驻中国总领事、贵州基督教会负责人还有伯父里所在的镇远教会各写了一封信，要求教会必须以每人10万元的赎金去赎他们。萧克说道，现在又抓到了5个人，连孩子在内一共是7个外国人了。是的，军团长，吴德峰回答说。那么他们有什么政治背景吗？吴德峰答道，时间太紧，来不及查，不过这些传教士都是些帝国主义分子。一位保卫干部接过吴德峰的话说，军团长，吴局长，这些帝国主义分子来到我们中国没干什么好事，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革命导师都这样说了，可见这些传教士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要以我通通杀掉算了。萧克笑道，你这个同志啊，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杀人魔王，中国人里也有像蒋介石和地主资本家那样的坏人，外国人中也有马克思、列宁这样的革命者。再说了，你能证明这些传教士就有该杀的理由吗？还有，你把他们杀了，你来为红六军团筹集我们所需要的物资吗？那位干部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自西征以来，红军的给养完全是靠打土豪取得的，可进入贵州黔东南苗侗民族地区以来，由于这一带全是贫瘠的山区，加上红军要遵守党的民族政策，部队打土豪的行动受到极大限制，而且红军一直处在黔桂湘3省军阀的围追堵截之中，部队给养十分困难。抓获伯父里这些传教士，从他们身上取得赎金，就成了红六军团的选择。至于那些一起被抓的女仆、轿夫和挑夫等人，因为都是红军的阶级兄弟，于是全部被无条件释放。那位厨师本来也在被释放之列，红军考虑到伯父里他们这些外国传教士的吃饭问题，于是决定留下厨师。厨师心里虽然不愿意，但又怕红军不高兴，只好同意留下来。萧克离开以后，吴德峰把刚才的决定告诉了伯父里和海曼。听到红军的这个决定，伯父里心如刀绞，他不断地向吴德峰求情，恳求红军从保护妇女儿童安全和自由这一角度释放妇女和儿童。这不行，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分子，那位保卫干部大声说道。伯父里继续恳求吴德峰，我知道你和妻子虽然都是红军，但也都是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是品德高尚的人，你也知道的，妇女儿童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当受到优待。 我的妻子身体不好，海曼牧师的妻子带着两个这么年幼的孩子，如何能跟着军队行军呢？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再说了，小孩这么小，不可能做什么坏事的。听了伯父里的话，乌德峰看了看海曼牧师妻子怀中那个只有8个月大的婴儿，没有吭声。伯父里继续说，你把他们放了，不是还有我们吗？我们不还是你们的人质吗？这句话提醒了吴德峰，说实话，他内心是十分同情妇女和孩子的，尤其是海曼牧师那个3岁的孩子和他妻子怀中那个只有8个月大的婴儿。一旦跟随红军行军打仗，就会成为红军的包袱，这怎么能行呢？他沉思了好一会儿，然后对伯父里道，这样吧，我同意你的意见。 哎，等等，那位保卫干部看着吴德峰积极地说，吴局长，这么做是否欠妥当啊？ 多年的地下工作养成了吴德峰这样一种性格，那就是他对任何一件事都会考虑得很清楚，而一旦做出决定后，他都会雷厉风行地实行。关于释放妇女和儿童一事，他是有怜悯心肠的。再说了，如果不这样做，两个孩子就会很快在行军打仗中死亡，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不论怎么说，孩子是无罪的。 你不要再说了，就按我说的去做。刚才军团长已经给了我全权处理这些外国传教士的权利。这样吧，两位传教士，一位是瑞士人，另一位是新西兰人，还有一个叫什么格雷斯·安布伦的姑娘是加拿大人，这3个人分别代表不同的国籍，是不能放的。其他的几个妇女和孩子就放了他们。 是。 那位保卫干部向吴德峰敬了个军礼后，然后去做准备了。不大一会儿，伯父里的妻子露西、海曼牧师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流着泪向他们告别。伯父里紧紧抱着妻子，两人泪流满面。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傍晚时分，部队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小红军和几位红军战士把伯父里、海曼牧师和格雷斯小姐带到村子中央。三人的身上分别被红军战士别上了一张红纸条，上面写着三人的国籍。村子里的乡民肯定是第一次见到他们这些黄头发、蓝眼、高鼻的外国人，好奇心驱使他们在伯父里等人周围围成了一大圈，对这些他们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外国人指指点点起来。由于伯父里长期生活在离这儿不远的镇远教会，因此他能够粗略地听懂乡民们的话，无非是说伯父里他们与众不同的外表，尤其是他们的黄头发、蓝眼睛和高鼻子。第二天夜幕降临了，伯父里和海曼牧师被红军安排在镇头一处破庙里宿营，这是红军特地给他们安排的好房子，看守他们的红军战士也和他们同住在一个屋子里。吃过晚饭后，伯父里正和海曼牧师一起想念妻儿，就在这时，门外看守他们的小红军走了进来，跟在他们后面的还有吴德峰。 我们军团长有事找你，请跟我走一趟。 有什么事儿？ 一件小事，去了就知道了，不会耽误你多少时间的。 吴德峰 昨天刚刚释放了自己的妻子，伯父里在心里还是很感谢他的。他在小红军的押送下，跟在吴德峰身后，顺着小街向前走去，一路上满是红军。当他们来到街上一间草屋前时，好几个哨兵立即大声地向他们询问口令。 红星， 吴德峰也大声地回复口令， 战斗。 紧接着，吴德峰带着伯父礼走进了屋内。屋子中央有一张大大的四方桌，桌上点着一支洋蜡烛，桌旁一个红军将领正俯下身子看着桌上的什么东西。伯父礼走进桌边，在烛光下，他一眼就认出了桌边这位红军将领，竟是萧克。 你好啊。 萧克直起身子，向伯父礼伸过来右手。伯父礼慌忙伸出右手，和萧克的手握在了一起。一刹那间，伯父礼感到了萧克的手是那样的自信而有力。 我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啊。 萧克一边说，一边让伯父礼在他面前坐下，然后继续对他说。 在九州的教堂里，我们找到了一张地图，我们非常需要这张地图。 伯父里心里十分奇怪，一张地图要自己来干什么呢？ 萧克大概也察觉到了伯父里的不解，于是又对他说，我们的部队行军打仗是离不开地图的，我们进入贵州以来一直没有贵州的地图，这给我们部队的行军打仗造成很大困难。现在我们得到了这张贵州地图，不过这张地图上所有的地名都是法文。遗憾的是啊，我的部队里面没有懂法文的同志。听说你是英国人，而且你是传教士，语言上应当受过训练。我想你是懂得法语的，因此我特意请你来帮忙啊。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伯父里的心落了下来。他的英语和法语都不错，于是他点点头说， 将军，我能帮你这个忙。 萧克高兴极了，连忙让伯父里在小桌前坐了下来，警卫员也很快地给伯父里端了一杯开水。桌上的地图约有一平方米大小，伯父里低头一看，这是一张标准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他不知道的是，红六军团仓促进入贵州作战，根本没有作战地图。萧克只是凭借缴获的一张中学课本上的地图指挥部队行军作战。地图的简单和粗糙使得萧克头疼不已。红军攻占旧州以后，几位红军战士在旧州教堂里发现了这张地图，这让萧克如获至宝。这张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道路不熟且缺乏向导的红六军团来说，无疑是无价之宝。然而，由于地图上所标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这可急坏了萧克。还是吴德峰提醒了他，被红军俘虏的传教士伯父里是英国人，兴许也会说法语。于是，萧克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刻让吴德峰把伯父里请到军团司令部来。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